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3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1，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天津、河北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是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的防控措施将全面升级。铁路方面，郑州、南京、扬州等23个地区出发旅客限制进京。 东京奥运即时报，摘金夺银再创佳绩，跳水、体操、赛艇多点开花，中国代表队不偏科。 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三地人大授权政府冬奥期间可出台必要临时性措施。 京津冀将再次迎来雷雨天气，河北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 天津将于8月9号试点启动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市内6区先行开展。 国际电讯方面，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欧洲地区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6000万。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2集。杨胜利，首都农业节水的定海神针。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0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今天的0点到下午3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会上介绍，北京将加强旅游管理，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不接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史的人员来京旅游，或为其提供来京机票加酒店业务。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的防控措施将全面升级。 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决定对郑州、南京、扬州、沈阳、大连、淮安、宿迁、厦门、商丘、黄冈、金州等23个地区的车站出发的旅客采取限制进京防控措施，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车站的车票。目前北京区域始发的涉及疫情重点地区停运列车共13对，其中涉及南京方向3对、扬州方向2对、张家界方向3对。郑州方向具体停运期限和车次可以通过12306网站进行查询，后续将是疫情防控需要及时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 另据铁路部门今天介绍，为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免费退票措施。从即日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8月4号0点前已购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铁路乘意险的一同办理。 再来关注江苏的情况，今天下午江苏省举行了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截至8月2号的24点，江苏省累计报告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其关联疫情确诊病例327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其中南京市确诊病例220例，扬州市确诊病例94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淮安市确诊病例10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宿迁市确诊病例3例。 据介绍，南京的这些病例从人员结构上看，机场工作人员占到 44%， 包括保洁人员、地服人员等，密接占 52%， 机场旅客或经停史8人。从发病时间看，发病时间最早为7月13号，13号到20号的发病数有上升趋势，25到27号处于高峰平台期，之后发病数波动下降。从聚集性来看，规模最大的一起聚集性事件共涉及33名续发病例，共传播5代，涉及9个家庭、2个棋牌室。 此外，扬州病例的发现来源中，麻将馆暴露人员占比最大，为 64%， 其余都来自集中隔离点、主动就医或社区筛查。淮安的感染人员均为7月22号到27号参加单位组织的张家界旅游团同伴及其关联家人。 另据了解，从7月21号开始，江苏省交通防控组按照全面落实交通防控的要求，采取多项防控措施，其中包括暂停进出南京、扬州所有道路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关闭所有道路客运站，途经南京、扬州的道路客运班线、旅游包车不得上下客，全面暂停进出南京、扬州的出租汽车含网约车业务，暂停疫情重点封控区及周边公共交通，对地铁部分线路运营区段进行调整。通过南京扬州辖区铁路站离开的旅客不含中转，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全面暂停所有进出南京扬州的国内航班等。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分局今天发布通报显示，南京市民毛某宁在7月21号擅自离开南京到达扬州，并隐瞒了行程，此后频繁活动于扬州市区多处人员高度密集的饭店、商店、诊所、棋牌室和农贸市场等，致使新冠肺炎疫情在扬州扩散。直到27号，毛某宁因咳嗽发烧到医院就诊后被控制。28号，毛某宁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后被确定为确诊病例。 通报显示，在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对毛某宁调查时，毛某宁拒绝说出到扬州后的行程，拒绝执行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7月29号，扬州市公安部门已对毛某宁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警方提醒大家，心存侥幸造成病毒扩散，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再来关注张家界。今天，湖南张家界市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令，即日起，在张家界境内的居民、游客等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张家界，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据媒体此前报道，截至7月29号，张家界还有754个旅行团，共 1.19 万人。7月30号，在当地相关部门发布的致居留在张家界游客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出，游客离开张家界之前，需配合完成3次核酸检测。截至到当天中午12点左右，滞留张家界游客第一次核酸检测率已经达到95%。 另据新华社今天报道，近日湖南省派出了一支心理医疗队赶赴张家界，为张家界市民、游客以及医务人员开展心理咨询等服务。据医疗队队长、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专家邓其坚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群众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失眠等问题，需要专业的精神卫生专家及时干预介入，为其进行心灵关怀。除了为隔离点的群众开展心理咨询之外，医疗队还开展了线上咨询，群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专家进行线上心理咨询。 湖北武汉也将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据河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号24点，湖北省累计报告6例本土确诊病例，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涉及黄冈市红安县、金州市沙市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地。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及基因测序结果发现，均为江苏淮安确诊病例的关联病例，均为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所致。 据此前的消息显示，8月1号晚间，武汉经开区在对此前前往过张家界的淮安某旅行团重点区域驻留人员排查当中，发现了一工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唐某，曾于7月27号在金州高铁站候车时与这一旅行团的活动轨迹存在交集。昨天上午，唐某及其密切接触者的6名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 发布会上介绍，武汉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周边多个省份出现确诊病例，面临较大的输入性风险。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的需要，为确保全市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决定迅速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全面筛查核酸阳性和无症状感染者，有效阻断可能的传染源，消除隐患。 确保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完成核酸检测任务。 除了南京禄口机场的相关关联病例之外呢，上海还出现了新的病例。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上海市第100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昨天上海新增本地确诊病例一例，为浦东机场货运区外航货机服务人员。从目前的流调情况来看，患者近两周没有离开上海，没有旅居史。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该病例与国内其他地区病例有关联。目前，疾控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经过连夜排查，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已排查到上海通报的这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52人均在上海市，已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排查到在沪密接的密接250人，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此外，截至今天上午九点，上海已排查到的6.4万名筛查对象完成核酸采样，2.7万人完成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样本尚在检查中。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介绍，机场员工此前接种过疫苗，但是所有的疫苗都会存在突破病例，也就是接种疫苗之后又被感染的情况。从大家熟知的乙型肝炎的疫苗、水痘的疫苗、麻疹的疫苗无一例外，所以新冠疫苗接种之后一定会有接种过疫苗的高危人群感染，这样才会有所谓的疫苗的保护力这一说法。 在张文宏看来，全世界目前接种了疫苗30多亿剂，出现突破感染的非常少。我们要对比以前没有接种疫苗的时候，那时一旦发生这样的病例，传播是非常迅速的。而这次第一轮筛查下来，所有的密接者，特别是机场的密接者，没有出现阳性。这说明，如果进行了充分的接种，病毒的传播速度会大幅减缓。 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防疫措施。北京市海淀区昨天报告了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天起，海淀区采取了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办公楼宇倡导远程和居家办公，旅游景区按照60%限流开放，推进预约常态化，做好人员防控措施，压缩调控人流规模。 广大居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不到人流密集场所等，婚丧嫁娶一律从简。各单位要尽量减少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加强复工复产场所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物品的管控，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已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出行人员纳入当地管控的，在解除管控后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京。未纳入管控的，在当地进行14天健康监测后，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京。 全市报告确诊病例的住所及单位所在街道、乡镇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的需要持有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强化复工复产领域相关场所管控，酒店、医院、景区等各地人员流动性大的场所，一定要严格查验双码健康码和行程码。 针对近期北京少数商务楼宇、商场、超市、餐馆等三类场所单位出现防范意识松懈、警惕性下降、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启动对三类场所重点单位的新一轮次强化检查。执法队员今天上午检查时发现，首开福茂购物中心超市竟然早已提前完成了下午的消毒记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根据近期执法检查情况来看，执行防控措施方面，商务楼宇、商场等单位问题较少，餐馆、超市问题较多。上午10:20，执法队员来到位于宋家庄的首开福茂购物中心，在地下一层的幸福超市入口，记者看到人们自觉排队进行测温进入超市。而在主食摊位，执法队员对墙上悬挂的消毒记录检查时，却发现 咱们今天检查时间是8月3号10:30，根据这个消毒记录，下午2点钟和下午6点钟的清洁消毒画了勾，时间还没到，它的消毒是如何去做的？我希望您也引起高度重视，咱们不要让预防性的消毒这项工作流于形式。 好的。 在结账出口，执法队员还发现超市内1米线距离也没能落实到位。 希望您尽快加强整改，我们会安排属地执法队对您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如果复查再不合格，我们会对您继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执法攻势，直至您那儿整改完毕。 检查出的问题不少，超市店长被问得满身是汗，他回应说：“ 第一时间整改，待会儿回去我肯定会严格要求员工这块儿。 我们那块肯定会第一时间去做。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持续坚持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执法工作。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尹民表示，下一步城管执法部门将开展拉网式检查， 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位将坚决予以执法公示和曝光，督促整改落实，消除疫情隐患。 因为出现境外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房山区乐活城小区在8月1号启动了封控管理，属地政府组织有关企业为小区配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居民的个性化需求的物资也能够自行订购配送到家。那目前乐活城小区封闭管理的情况如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上午10点多，记者在房山区乐活城小区看到，进出小区的路口安装了蓝色围挡，拉起了警戒线，小区南北两个区域的出入口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居民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由附近超市统一配送。华冠连锁超市绿城百合店店长周小明说， 蔬菜、牛奶、火腿肠、鸡蛋，主要是这些民生的一些东西，应该一天来5-6趟左右吧，这些东西都是在配送中心已经分装出来的。 居民的个性化和急需的其他物资也可以自行订购，统一送到小区门口，进行消毒后再由专人配送。乐活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支红海介绍， 油啊、婴儿的奶粉，急需有一些什么药品，政府都协助在外边采购网购买，完我们统一给配送，每天从早上开始送到晚上，只要进来有多少，当天必须全部送到。 从8月1号发现新冠确诊病例启动封闭管控以来，乐活城小区整体秩序良好。房山区岩村镇镇长居云鹏表示， 居民非常配合，物资配送、疫情防控、隔天的消杀工作都在有序的进行。第一轮核酸已经做完，总共做了7316人，全部是阴性。我们预计做3轮核酸，4天的时候做一次，7天的时候做一次，14天的时候做一次。 小区居民邱先生也通过微信向记者介绍了封闭以来的生活情况， 还是比较放松的。单元楼门口都有着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找他们。 据了解，目前乐活城小区周边道路和地面公交线路运行正常，没有交通管控和道路封闭，提醒过境市民不要围观，快速有序通过。 天津市也在昨天提出了现阶段疫情防控的新措施，倡导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离津，非必要不要前往发生疫情地区，非必要不出境。中高风险地区来津人员，天津市防控指挥部确定的重点地区全域来津人员均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抵津者要需进行核酸检测。此外，从昨天开始，天津滨海新区港口区域相关人员开始了大规模人群的核酸筛查工作。 近日，河北石家庄、唐山、承德等多地多家医院发布了疫情防控就诊公告，均实施了预约就诊，并对住院病区进行封闭管理，禁止住院探视。大家如果需要就诊或者入院，请提前查询医院的官网或者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即时报。 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相关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奖牌榜。截至到8月3号的下午6点，美国代表队获得了22金27银18铜，总奖牌数67，居奖牌榜总数的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了32枚金牌、19枚银牌、16枚铜牌，总奖牌数67枚，位列第二。ROC 代表队，也就是俄罗斯运动员代表队，获得了12金21银17铜，总奖牌数50枚，位列第三。在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以32枚金牌位列第一。 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男子3米板决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宗源、谢思义上演了一场中国跳水队的内战。最终，谢思义以总成绩558.75分，继双人3米板后再夺一金，成为跳板双冠王。这是中国代表团的第30枚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获得的第5枚金牌。王宗源以534.90分摘得银牌，英国选手拉夫尔获得第三名。 今天东京奥运会体操比赛进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体操男子双杠单项决赛在东京有名体操竞技馆展开了较量。中国选手邹静媛、尤浩出战，最终中国选手邹静媛在双杠决赛当中出色地完成难度 6.9 的成套动作，以16.233分得到了1枚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队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31枚金牌。队友尤浩以15.466分获得了第4名。

女篮四分之一决赛四场对决将于四号上演。 中国女篮小组赛三战三胜，力压劲敌美国女篮和西班牙女篮，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创造了自中国队1984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小组赛阶段的最好成绩。不仅如此，中国队三战得分247分，失分191分，净胜分56分，名列所有12支球队的第一。这个净胜分甚至超过了同样全胜的美国队19分。另一支全胜球队西班牙对净胜球的净胜分29分。亮眼的数据和出色的防守虽然已经让不少中国球迷称赞不已，但是现任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还是直言，这支中国女篮在攻防两端针对性布置、关键球处理等细节还需要实战的磨练。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内线是有优势的啊，那么一个是在内线直接的得分，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内线对对方防守的牵制，然后从而给外线的球员创造进攻机会。那这一点都是在进攻端吧，然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策略。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上场打球的人多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通过这种大范围的轮转，然后通过在场球员更充沛的体能，那么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关键时刻呢，在体能方面我们也是占据的优势。对于这届奥运会的备战，对球队来说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高水平的国际的这种热身赛。那么所以在比赛当中，那么球员我觉得他们还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再一个呢，总体来说的话，那么这一届球员我们也知道是一届年轻的中国女篮，那么在场上真正这个有过可能奥运会经历的球员也并不多。那么所以在年轻球员在场上，虽然说他们敢打敢拼，然后呢也有自己的技战术方面的特点啊，但是可能在比赛的球的一些处理上，可能一些火候上，包括心态的调整上，也需要通过比赛吧，要进一步去加强和磨练。 本次中国女篮取得佳绩，其实也算情理之中的事儿。也许大家平时对中国女篮的关注不多，但这群姑娘们的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加上许黎民教练的指导，相信她们一定能在后面的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请到了著名的体育记者梁岩，来听听他的看法。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中国加油。 中国女篮在这次奥运会的小组赛中三战三捷，第一次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而在最后一场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当中，就有这个弹幕上好多人都在问，哎，这是中国女篮吗？啊，怎么打这么好啊？以前是这样的吗？所以这就是看来平常啊，关注中国女篮、关注 WCBA 的人比较少，所以当女篮出现的时候，在这种高光时刻，大家就觉得，哎，怎么有点恍惚了啊？好像这样的女子集体项目应该就是中国女排啊。那么中国女篮其实也是很有传承的一支队伍，在过往的战绩也并不差，我们也始终呢是世界的比较强的队伍之一了。比如说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就取得了铜牌，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们取得的是女篮比赛的银牌，同年在澳大利亚的珀斯举行的世界女篮锦标赛上我们取得的也是亚军，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在过往的奥运会上我们也取得过第四名、第六名等等。中国女篮这支队伍在这一次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顽强的作风啊，包括这个高快结合的打法呀，这都给世界女篮啊各支队伍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大家应该还关注的中国女篮在这次奥运会之前举行的疫情的最严重的那一阵，去年我们打那个落选赛的时候是在塞尔维亚举行的。打那个落选赛呢，应该说一般来讲不好打，你看男篮进入那个落选赛，人家说了就是也羊入了狼窝，你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而中国女篮在那一次的落选赛当中，我们的对手是谁呢？我们的对手包括英国队，包括西班牙队，这西班牙队也曾经拿过世界前三名，这纯粹的世界强队，当然还有韩国队，我们都是三战三捷获得了入选赛第一名，然后进入了奥运会的这个决赛阶段的比赛。里约周期一过，北京首钢队的曾经的队员，后来北京首钢女篮的主教练许黎民来带队。他作为主教练以后，这支队伍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作风上的变化。这个许黎民许指导看上去很温和的一个人，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平时聊天你从来没有见他高声讲话的时候，大嗓门都没有。哎，但是一到训练场，你看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凶神恶霸，恶煞一般，恶霸也差不多啊，非常的这个严格。那么队员呢，也是真的很卖力气，在他的这种严格的治军的方式之下，这支队伍在战斗作风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战斗作风会带来什么样的场上的根本的转变呢？就是体能，这个体能是作风顽强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可以车轮大战，这支队伍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轮转人员多，作风顽强，体能好。那么高快结合的打法，欧美其他强队现在也在采用这种办法，所以我们也顺应了世界女篮发展的一个趋势。当然在小组赛结束之后，这个抽签很诡异，大家都说很诡异，东道主占到这点便宜也是正常的。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要碰到的是塞尔维亚队，我们过去和塞尔维亚队交手呢胜绩不多，那看看这一次中国女篮能不能像小组赛当中那样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敢于拼对手。我们现在都是拼下来的成绩，因为中队即使过了塞尔维亚这一关，你要进入前四名，你要马上就会碰到同在一个半区的美国队。中国女篮现在的能力想去战胜美国队还是不够的，毕竟 WNBA 是世界上啊首屈一指的联赛，所以我们先不想那么多吧，先想办法过掉塞尔维亚这一关。那塞尔维亚也是传统的篮球强国，但是相信中国女篮吧，在徐老的带领下，起码他们能够打出自己的气势，打出自己的风格，一种不屈不挠不服输的精神肯定会在场上体现出来。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新干线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方面的最新消息。冬奥会筹备举办期间及闭幕后15天期限内，采取授权立法的方式，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制定规章或者发布决定，可以在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道路交通等方面出台必要的临时性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这是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在今天下午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在北京市、河北省张家口市举办。举办期间处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冬春季节，又恰逢新春佳节，正是空气重污染天气频发的时候，保障赛会期间空气质量的难度较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范围内还远没有结束，各国参赛人员入境参加赛事活动，在疫情防控、公共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存在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对赛会举办地的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此次出台的决定将为冬奥会的顺利筹备和成功举办提供法治保障，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京津冀人大立法协同的内涵。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从今天傍晚开始，北京西部、北部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入夜之后自西向东逐渐转变成全市性的雷阵雨，主要的降水时段在半夜前后到后半夜，短时雨强会较大，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西部和北部相对明显。明天早晨大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对早高峰出行会有影响，请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明天上午这场降雨将会逐渐结束。 河北也会迎来降雨，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将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在今天上午11点发布了城市内涝气象风险等级预报，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发生城市内涝的风险可能性较大，其中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北部部分地区城市内涝气象风险等级为二级，发生城市内涝的可能性大，请注意防范。 另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明天中午12点，保定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警。 受到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西站24趟始发列车停运，包括北京西到成都、西安、兰州、郑州等方向。北京站5趟始发列车停运，涉及北京到张家界西、昆明和湛江等方向，都是快速列车。特别提示，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首选12306官网或者 APP 来办理退票。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12345接诉即办。 为更好解决殃产小区居民诉求，推动接诉即办工作细致落实，北京市政务服务局去年5月开始在全市开展摸底调研，建立试点，向长久以来接诉即办工作中的堵点精准发力。丰台区丰台街道自纳入试点以来，通过产权单位移交管理权、厘清各方权利边界等办法，接诉量在一年间降幅达到62.5%，居民满意率直线上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95年入住以后，暖气经常发生问题，有一年都不到18度，我们居民多少次去找。 李阿姨家住丰台街道新华街南社区，社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共包括三个小区2377户居民。由于房子年久失修，刨帽滴漏、暖气不热、管线老化等问题频频出现，在接到居民12345热线后，房屋产权单位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第一时间入户查看，主动对接居民诉求。同时，针对社区多年来没有物业管理的情况，产权单位主动向前一步，出资把包括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在内的三公一业委托给了北京市属国企单位首开天悦恒。丰台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肖斌认为， 移交完了之后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抓手了，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跟天悦恒直接对接。 纳入正规物业管理后，社区居住品质不断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据了解，在丰台街道，这种和新华街南社区类似的殃产小区占到了辖区面积的一半，共涉及10个中央单位、244个小区，多数产权单位在了解居民诉求后主动和属地对接，一批百姓的急难愁盼得以解决。同时，属地接诉急办的数量也大幅下降。丰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彭成介绍， 据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数据统计，现丰台街道辖区桥南5个社区平均每月接诉量由原来的每月40件左右，下降至月均诉求15件左右，将居民的诉求从接诉即办转为未诉先办，使居民更有归属感、幸福感。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交通。近日，细心的骑行者在通过通州区银地路口时会发现，路口增加了自行车专属通道，四个方向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在画有自行车图案的标志线内通行。本台记者房思宁从通州交通支队了解到，这是副中心地区第一次在交通路口启用自行车专用道。 据介绍，近几年随着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的建设日新月异，交通流量的大幅上升给交通秩序管理带来了压力。通州区交管部门经过实地调研，确定在银地路口、东下园路口、万盛南街与九棵树中路交叉路口三个情况复杂、交通流量大的主干道机动车停止线前方设置非机动车代行区试点，规范道路通行秩序。 记者观察发现，新施划的非机动车代行区围绕交通路口呈回字形，通道内地面上标注了非机动车图案和导行箭头。 据介绍，设置非机动车代行区可以改变以往机动车遇到红灯的排队等候时，非机动车随意越线停滞在机动车前方或侧面，占用右转车道，以及等候直行时阻碍左转机动车通行的现象。同时也解决了非机动车在交通路口与行人混行的冲突问题。 除了骑行之外，推广使用新能源车也是减排的重要措施，各地也都在积极出台相关措施，解决车主的充电难题。日前，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公共充电站金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充电站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丽江道与翠波道交口，总占地面积近8000平方米，共设有71个充电车位，63个多类型充电桩。在这座充满科技感的充电站里充电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孙博的报道感受一下。 昨天上午，新能源车主葛女士来到金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为爱车充电。在她把车停在机器人自动停车位之后，一条白色的机械手臂就从旁边的充电桩伸展出来，自动拿起充电枪，准确地找到车身上的充电口，插枪充电。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十秒，这让葛女士感到非常新奇。 每次充电都觉得这个充电桩挺沉的，插进去老费劲了，但是来到咱们这座充电站还能让机器人帮我充电，看着又新奇，特别特别方便。 在综合服务中心的充电区还有多种新型充电设备，其中利用大功率无感充电技术的无线充电桩，车子只需停在特定位置上，不用插充电枪就能充电。 V2G 充电桩不仅能给车辆充电，还能从车辆吸能，对电网反向放电，让车主从电网赚钱。除此之外，综合服务中心内还建设了快速换电站，使车辆的补能时间大幅缩短。这里同时建立了天津新能源车监管服务中心，可以实时监控全市1.3万台充电桩的运营情况，为新能源车主提供驾驶行为分析、车辆运行情况分析等服务。金门湖新能源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副经理孟凡杰介绍，金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是天津落实双碳目标、加速绿色转型发展的典型示范。 咱们站内呢有光伏组件，可实现年均的发电量38.6万度，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385吨。此外，示范站建设的冷热电智慧能源系统，通过这些光伏板呢，咱们可以实现咱们楼内的一些清洁能源的优化方案，可以满足自用。 石家庄火车站周边的路网近期得到了完善，乘坐火车到达石家庄之后，再通往市区其他区域将会更加便捷。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城投集团承担的石家庄市2021年打通10条城区规划路的建设任务当中，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的华兴路南半幅实现了通车试运行，将一定程度上缓解火车站区域的交通压力。详细情况，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上午，记者在石家庄火车站北侧的解放大街与华兴路交口看到，华兴路南半幅已经贯通。石家庄市城投集团华兴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邓鹏辉： 华兴路是石家庄市2021年打通城区重点道路项目之一，西起中华大街，向东依次下穿京广普速、京广高铁，还有石基各专等多条重大铁路干线。向东截止至解放南大街，全长是1.05公里，道路红线宽50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排水、交通、照明、绿化。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还有给水、燃气、通信、热力等相关市政配套管线随路同步新建。所以，这个华兴路建成之后啊，是一个集道路为主体、便民生活配套为辅助的一个综合性的城市主干道。 据了解，华兴路正式进场施工是在今年3月中旬，于8月1号实现南半幅通车试运行，待年底全线贯通后，将成为一条双向六车道，并配备有非机动车道、人行便道的连接中华大街和解放大街的东西向区域主干道。 新的华兴路建成之后，首先在道路交通意义上，对淮安路、南二环两条城市主干道的交通疏导任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等华兴路正式通车之后，将成为南二环至淮安路之间新客站区域比较重要的下穿铁路干线的东西通行的一个城市主干道。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上个月24号，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提出，学科类培训机构寒暑假节假日不得补课。政策出台后，天津市开展了针对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治理，部分机构也采取了关停的措施，为转型发展做准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家长们似乎有点无所适从。对此，业内人士呼吁要让教育回归本质。 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管春雷的报道。 双减政策出台后，已经有苏州、太原等地暂停全市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本市更多落地细则还在制定细化。不过，针对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治理已经展开。南开区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科工作人员王洪良介绍说， 按照12个街道去划分，分成12个组，由12组人去检查，同步进行。首先要求机构进行自查，我们去根据他自查的内容去普查，全覆盖。 王洪良同时指出，双减政策是校内校外通盘考虑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运营的同时，还要提升校内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其本质就是要让学生学习的主战场能够回归校园，全方位推动教育去产业化，回归教育的本质和初心。这一点需要家长更多的理解和反思， 对孩子们的童年也好，对孩子们的成才也好，更多的呢还是关注孩子们怎样健康的成长，不要过度的去培训，过度的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假期期间呢，学生放假，但是家长依然需要上班工作，孩子的看护确实是一个问题。据天津市教委介绍，天津部分小学将于下周一，也就是9号开始启动学生暑假托管服务，托管的时间为10天，到20号结束。学校在公益性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收取费用，严禁乱收费。据了解，本次天津启动的小学生暑假托管服务坚持自愿参加、全面发展，以校为主、公益惠民的原则，今年计划在天津市内6区试点开展。天津市委强调，暑期托管服务以公益性暑期看护服务为主。 说完了孩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养老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民政局昨天介绍，由北京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共同制定的《北京市养老服务合同养老机构版示范文本》近日正式实施。为预防和减少因冲动消费引发的纠纷，示范文本为消费者设置了7天冷静期，同时还对双方的违约责任、退费条款、争议处理等内容做了详细约定。 日前，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噱头的非法集资案件。犯罪分子以投资建设养老院就能享受优质服务、免费旅游和高额返利为名，骗取了90多名老年人的总计300多万元的养老钱。为此，天津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向广大老年人发出提示。我们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龚胜男的报道。 为什么非法集资犯罪分子喜欢盯上老年人呢？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处长岳新认为，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 第一呢，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因为工作多年吧，省吃俭用，手里呢多多少少啊还是有一些积蓄的。第二方面呢，老年朋友们啊，防骗的警惕性和识别非法集资的能力，应该说呢相对还是比较薄弱的。第三个呢，很多的犯罪分子啊，利用老年人，特别是一些空巢老人，生活呢比较孤独，情感上呢缺少依托，用一些嘘寒问暖啊、入户走访啊，来谋取老年朋友们的情感上的信任，是行骗的非常有效的一环。 日前，全国老龄办、公安部、民政部、中国银保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列举了养老领域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为名进行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副处长马艳春说， 我们投资一定要去正规的金融机构，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银保监会批准的一些中介机构推销股票也好、基金、期货都是骗局，千万不要被高额的回报所引诱和蒙蔽，不要贪图免费赠送一些产品、免费旅游的体验，这个小恩小惠。 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来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欧洲地区登记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6000万例，约占到全球确诊病例的 30%。 据新华社援引德新社报道，上述数据所指的欧洲地区包括欧盟成员国、俄罗斯、乌克兰等50多个国家。数据显示，欧洲地区迄今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120万例，全球死亡病例超过了420万例。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紧急情况主任尼灿说，欧洲地区各国之间的疫苗接种情况存在很大差别， 一些国家的老年人、医护人员等应优先接种疫苗人群的疫苗接种率仍然较低。另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数据，包含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在内的欧洲经济区内，迄今确诊病例达344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4万。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官员2号低调宣布，美国已经完成了全美70%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目标，比美国总统拜登先前设下的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前完成这一目标的时间晚了近一个月。与此同时，美国新冠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均迅速攀升，卫生官员呼吁大约9000万名没有打疫苗的民众尽快接种。 拜登5月初设下这一目标，当时美国政府认为全国 70% 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是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最低门槛。然而高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正在美国加速传播，给疫情防控增加难度。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 82.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星际客机载人飞船定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20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这将是星际客机从2019年首次不载人试飞失败之后的再次尝试。如果这一次能够按时升空，星际客机将用大约一天的时间飞行，在北京时间的5号凌晨1:37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它将给空间站带去180千克的货物和补给，从空间站运回大约2250千克的货物。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航天飞机2011年退役以后，美国宇航员往返空间站完全依赖俄罗斯飞船。为改变这一局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大力推动民间企业参与载人航天项目。2014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从航天局获得总计68亿美元的合同，分别建造星际客机载人飞船和载人版龙飞船。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2集《杨胜利首都农业节水的定海神针》。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留学日本8年，放弃优越的环境和待遇，毅然回国。杨胜利一头扎进北京农村，研究节水灌溉。如今，北京的农业用水占比已从原先的1/3降到不足1/8，老杨却仍然不满意。他想培养更多的年轻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叫杨胜利，今年57岁，党龄30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呢，用在造福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上。这也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 今年起，本市将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园林绿化，使用再生水。但再生水夏季容易滋生微生物并堵塞出水口，这个难题落到了杨胜利手里。 现在通过给他加一些次氯酸钠，就类似于像我们水消毒似的，抑制这些微生物的滋生，保证灌水能均匀，不容易被堵上。 杨胜利是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总师，像这样的难题他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被同事们称为定海神针。 我们内心都觉得杨总就是我们的老师，特别是节水方向这块就是我们所里的一个支柱。哎呀，再苦再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一直是在笑着的。 早年杨胜利在内蒙毛乌素沙漠从事治理工作，1998年他得到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从硕士到博士后在日本待了8年。 当时在日本就是学的节水灌溉，他这个技术还是全世界比较领先的，在那儿工作2年的话，基本上能在中国一套房子的钱。 2006年博士后出战， 杨胜利毫不犹豫地回国，一头扎到北京的农村研究节水灌溉。那时候位于通州的基地只有三个人和三条护院的狗，一座简易的两层小楼，隔一条马路就是60亩试验田，包括大田、温室等，上面种植了各种供研究用的农作物。在同事张娟印象中，当年田间地头的科研工作非常艰辛。 像温室，那温度通常都是40-50度做观测，我们在开始之前都是人工去测的，扛着这么重的一个仪器，估计也得有个30来斤。做光合作用的日变化嘛，就是从早晨测到晚上，1个小时一次，基本上走那一趟半个小时，还没歇半个小时又再走一遍。 除了基地的试验田，全北京郊区的田地都是杨胜利工作的地方。出去做实验的时候，他经常在车上备一大瓶可乐。 早晨4-5点出门，晚上11-12点回家。这早晨走得特别早的话，中午比如尤其开车的时候就容易犯困。我们经常不吃饭，因为吃饱饭也容易犯困，就买点可乐可以提神，也适当的充饥。 过去北京一年的耗水量中有1/3用于农业灌溉，农业节水就需要在保证收成的情况下改变大水漫灌的方式。为此需要根据调查画出不同品种、不同树龄的作物根系是如何分布的，然后精准灌溉。这样的调查非常繁琐，首先要从作物的根系横截面把土一块块取出来。 取这个根儿的话，在秋天的时候你得集中取，要不冬天冷了以后你就取不了了。取完了以后一块一块的都分别装在塑料袋里，冻到冰柜里头。 每棵树需要采集将近400个样本，每年近1万个样本，到了冬天再细心淘洗。在没有暖气的实验室里，杨胜利用冰冷的水一块块淘金似的清洗根系。 洗一个哇，怎么也得个10几分钟、20分钟啊！洗完以后就是一个一个摆好，通过这个根系扫描以后，画出这一棵树的根系的空间分布图来。 通过杨胜利和团队的努力，加上北京农业结构的转型，近几年本市农业年用水量已经从过去占比1/3下降到不足1/8。在同事许志兰看来，科研上极为严谨的杨胜利，用人上却大胆放手， 敢于把级别比较高的项目带着年轻人一起去做。现在90后已经做全市的节水的工作了，30岁的时候就评上高工了，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如今杨胜利临近退休，他正抓紧培养年轻团队，把研究成果从农业节水推广到各行各业，最大化利用好北京稀缺的水资源。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采制。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6.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